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北大营，开始了全面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东北军这个名字，在西安事变之前一直与918的耻辱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支军队是一枪未放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然而随着抗日史料发掘，我们渐渐发现，在918事变中，尽管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比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渡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在长春、南岭的炮兵让日军损失了第一个左关，在辽南，中日两军的装甲列车在锦州外围遭遇激烈炮战之后，日军被迫败退。在黑龙江，马占山奉命代理省主席，与苏炳文等东北军将领共同阻击日军于江桥和呼海。在吉林，李渡一夜之间驰援300里突入哈尔滨，人称飞将军。根据日军记录，中国方面的黑龙江省政府一直到1933年初才撤入苏联境内。918事变后，于国境内足足坚持抵抗了1年0.4个月。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7000官兵。在东三省沦陷的过程中，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主力守土有责，却在不抵抗政策的主导下轻弃故土，从此走上了流落异乡的路程。但仍有部分东北军官兵和日军进行了无谓的拼杀。底线讲的就是这些以东北军旧部为主体的中国正规军，或主动或被动在沦陷中奋起抵抗的内容。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 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与一般认为东北军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同，实际上在日军侵占东北过程中，东北各部并不乏奋起抵抗者。他们和日军的战斗几乎持续了1年之久，特别是黑龙江省政府曾一直在东北境内存在到1933年。918事变时，东北境内的国民政府正规军为张学良所部东北边防军，主力在辽宁，约有兵力20万。他们在猝不及防丢失北大营和奉天，也就是沈阳城以后，退守锦州，和日军曾在锦州前线的白旗堡等地展开激烈战斗，并一度击退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东北军最终确定了不抵抗方针。辽宁各部正规军在1932年初退入关内，日军经过了激战，占领山海关，控制了入关的索要。吉林守军兵力大约5万，在918事变之后，于南岭等地曾积极抵抗日军的入侵，但由于守将西洽投敌，部队分裂，以省政府警卫团长冯占海为首的抵抗力量退到哈尔滨附近，与伊兰守将李杜等合兵抗战。哈尔滨失守以后，退向吉东，逐次抵抗日军的东进攻击。这个冯占海就是张作相的外甥。黑龙江省有兵力大约2万，人员最少，装备最差，但因为马占山誓师抗战，指挥省防军在江桥至省会齐齐哈尔之间与日军迭次苦战，所以黑省抗战声势最大，与敌重大杀伤，并一度守住了嫩江防线。但日军增兵再次进攻以后，齐齐哈尔终于失守。此后马占山带领省政府退往海伦，呼伦贝尔守将苏炳文则退往扎兰屯。此时日军已经扶植伪满洲国，1932年中马占山一度表示与日军合作，但很快重新起事。虽然东北军不乏勇于抗战的官兵，但因为指挥思想混乱，缺乏关内的支援，也有很多大员如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等选择投靠日军，成为日军攻占东北各地的得力帮凶。至1932年底，苏炳文在呼伦贝尔战败退入苏联，东北全境东北军正规军的抵抗已经告一段落。马占山等虽然仍在坚持抗战，但已经脱离东北军指挥系统，而呈现义勇军化的状况。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以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也是日军攻占沈阳战斗中的首要目标。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把918之夜北大营的战斗视为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一批在日本发现的历史照片恰好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大营的设施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毁，这也与日本记载为拿下北大营特别从日本国内运来240毫米重炮的记录吻合。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918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 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之下，由于奉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8000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600-700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然而在日军不断紧逼之下，午夜过后，终于有一部爱国官兵基于义愤奋起抗击，曾经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战后关东军在北大营原址修建了纪念战斗中被击毙日本军人的忠魂塔，并创作了北大营之歌，纪念这次战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回顾当时的情景，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击北大营，并炸开围墙，开始攻入东北军营地。第七旅直接指挥官王以哲旅长当时并不在营中，因为此前奉严命利弊与日方冲突，坐镇指挥的参谋长赵振藩和三个团长在遭到日军攻击以后，急电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总部请求指示。边防军总部在请示北平张学良以后，下令第七旅不准抵抗，武器入库，大家挺着死为国成人，谁惹事谁负责，对日军的攻击静待国联解决。这个看似荒唐的命令其实暴露了两大问题。第一，直到918，东北军毫无日军进攻沈阳时的应对预案，其上层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无视日军吞并东北的决心和准备，只是一味的回避和日军作战，在战略指导上有着重大失误。第二，东北军的一切决定都依赖于张学良，这是军阀部队的一大特点。然而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对沈阳的情况显然难有直接准确的认识，因此把日军的全面进攻依然判断为小规模的冲突酿成大错。这种单一的决策模式决定了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一旦被扣押，东北军很快就全面解体的命运。对于北大营的官兵来说，这一命令是致命的。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北大营官兵平时颇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有抵抗的决心，但这条不抵抗的命令让不了解全盘情况的官兵们深感困惑。如果反击日军，自己牺牲事小，说不定还会误了国家的全盘大计，以一腔热血换一个爱国贼的结果。而日军开始冲入北大营，不抵抗的官兵并未获得安全，而是纷纷地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第七旅所辖3个团，有2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只有620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620团才接到撤退的命令，但出营道路已经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以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10人以后冲出北大营，日军自称仅伤亡24人。据记载，北大营真正进行了抵抗的只有王铁汉620团和赵振藩指挥的旅部部分官兵， 在918之夜的屈辱当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城、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47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的撵，一直撵到关里啊。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歌词大意是：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日军战友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918事变由于东北军秉承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000万同胞未经积极抗战即沦陷于敌手，于是国将不国之悲愤溢于华夏，而对外退让、专事内战的军人们更成为众矢之的。连蒋介石的嫡系爱将宋希濂都哀叹：一个不抵抗，带兵是越来越难了。然而就在这种万马齐喑之中，却有一批中国军人在日本的心脏东京发出了一声不甘受辱的怒吼。在当时的东京怎么会有中国军人呢？原来他们就是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成城预备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第23、24期士官留学生。他们大多原来在部队即为军官，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为祖国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因此在918事变之后，他们群情激愤，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在东京街头举行公开抗议，并前往日本陆军省。这些中国军人身着便衣，因为在士官学校入学以后即发日军军服，身着便衣表示不再承认和日本军队的关系。他们不顾日本宪兵的阻拦，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要求退学，并将入学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军刀致还。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也报道了这一被称为退还军刀的事件。日本记者描述，中国士官生们的举动表示与日方割袍断义，此后战场相见绝不容情。据当时担任士官生退学代表的苟吉堂回忆，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日方一直歧视中国学员，在他们的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的字样。当年他认为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字样有辱国格，多次抗议以后方才改为中国学生住屋。他们在918事变以后要求退学的抗议中，大使馆曾派出参赞丁某阻拦。此时有摄影记者前来，丁亦以自己被摄入镜头为耻，乃以秀掩面大喊一声：回去吧，而去。日本宪兵随即发动镇压，苟吉堂等被捕。苟吉堂被投入东京宪兵监狱，日方威逼利诱说只要写悔过书就可以继续学习，遭到严词拒绝。 他将其在日本宪兵监狱的经历写在当时用的洗脸毛巾上以至不忘。文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暴日陆军学校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为军人最大耻辱。东京是国际大都市，受于影响，日本陆军省无奈不得不将狗吉堂等释放出狱，并且在10月12日允许这些中国学员退学回国。日方派人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中国士官生们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回来。这个狗吉堂后来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参加日本投降仪式。退学的中国学员总共有72人，在日本留学军事的中国学生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退学的中国军人中包括了郭汝瑰、李存任、蔡文治等后来的抗日名将。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与日本的本土抗议其侵略暴行，并表明归国抗战之决心，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事人才可谓不失军人气节。而日方报道中的照片正为这一历史瞬间写下了注脚。从我们的目光来看，这场发生在东京的事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在日本，不仅是士官学校的中国军人归国抗战，918事变初起，100多名东三省留日学生当即收拾行装回国。19日，在日中国留学生全体停课以示抗议。23日，东京工业大学全体中国学生一致决定回国。26日，东京17所学校中国学生开会，决定一致行动，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很快，大量学生纷纷踏上归国途，仅10月份留日归国学生就达2300人，仅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不过数百人，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准备在日本开展地下活动的爱国者。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也刊登了另外一些在海外的中国人此时此刻的行动。918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象征，也是一个觉醒的象征。正是这场国难给这个古国带来了空前的团结，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让不同的党派捐弃前嫌，连绵的内战走向终结，整个世界都开始听到中国人怒吼的声音。这是一场国难的开始，也是一场14年神圣抗战的开始。很少有人知道，在918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9月18日夜，在沈阳的日军一面围攻北大营，一面进攻沈阳城。北大营守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但市区警察人员却在担任警察局局长的黄显生将军指挥下主动进行抗击，和入城的日军第29联队展开了巷战。战斗进行到午夜，黄显生见沈阳周围各处要点均为日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才率队向锦州方向撤退。战斗中双方互有伤亡，警察部队颇有损失，但因为预有准备，撤出沈阳的警察部队败而不乱，很快退向锦州方向，与当地驻军共同布防。根据当时留下的一张照片来看，918事变中中国军警中最早被确定身份的牺牲者是当时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918事变第二天，有一名中国新闻记者孙华三冒险外出查看事态，正看到倒在街头的高曙光，于是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 并根据附近民众的证言，在旗上标志“忠勇警示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9月18日夜11时，文浩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是遇倭寇侵入，遂引弹死，惨极。孙华三于19日冒险涉峰攻至。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日军为发动918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时普遍毫无准备，这是什么原因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演播白刚，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